我是汤伟进，现在是西元2016年9月14日。为什么要录这一个 Get Position of This Character in Source String？最主要是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个字串的时候，例如说我们要从找到说它这个左边的括号或是右边的括号在哪一个位置，因为我们想要拿出这个两个括号中间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在一个字串里面的位置。啊，所以我们会设计这一个函数。那这一个函数基本上只有考虑从左边往右边找，然后找到的第一个字，第一个这一个字这样。如果说这里面有两三个的话，它只取得那个第一个那一个 character，就是第一个 match 的那一个位置而已，其他的它不管的。好。OK，我是汤伟进，谢谢。